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啦，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解答少少網嘅問題先啦，都唔係錯嘅， 即刻解答問題。 係，即係咧有網民咧喺我討論區度嗰度話咧，長安點去？開頭咧我就估話，咦長安冇人唔識去㗎，東莞長安，咁我梗係咪係咪呢個重慶嘅長安啦？福建原來唔係，佢話咧係我哋、那個、 古代嗰個長安， 係咯，喺重慶嗰、那個啊咁樣咧。我唔答佢，就因為咧，我一個專家嚟答你。嗱，喺節目裏邊答你，阿傑斯， 我唔識佢古代嗰個長安， 古代嗰個我唔識佢， 東莞嗰、那個。 但係你話你話重慶嗰個我識嘅，但係佢就話要去呢個東莞長安，即係我成日講嘅長安。 我假 你俾兩條路我啦，一條路就 假定佢係由香港去啦，即係就連之後兩個口岸啦， 係啦，一個羅湖， 一個就係黃江啦。咁羅湖就其實兩個都好簡單嘅，第一個就喺羅湖啦。罗湖你咪搭火车就过完关去到即係过咗深圳呢一边嘅、 啊。 就应该大家都会知道就係喺罗湖商业城下面嗰度就有好多巴士搭嘅。咁、嗯、就呢老啊记性唔好啊好似係四号车。入但係唔使驚㗎你入你埋到去呢就 有个牌㗎嘛。 求其搵条友问得㗎啦即係嗰啲因为佢每一个站有啲站长啊有啲女喺度㗎嘛。 咪写明㗎啦。 问佢你话喂去长安系边架车啊把。冇一個人唔知㗎喇即刻就會指 定。好密㗎嘛你車。 好密㗎好密㗎通常係即係我諗五分鐘十分鐘就有一架。 喺羅湖商業城樓下呢咁就有佢寫埋佢去長安㗎嘛你咪直去囉。 係啦係啦係啦。 好似$55定$50啊。 唔係$35。 $35係 $35。 $35。 冇咁貴嘅。咁就係、是、咁簡單啦呢、這個。咁跟住然之後就喺呢個黃江啦。黃江嗰邊呢就你去到黃江跟住呢你就搵又係過咗去大陸嗰邊啦咁跟住呢就你一出到去咪有多啲士多 啊唱錢 啊買嘢飲啊充值啊你啲卡充值嗰啲嘅你搵22號 A 佢有佢個每一個嗰啲嗰啲叫咩 counter 都會有一個上面嗰度都有一個 number 嘅、即係又唔知8 9 10 11 12咁樣數落去嘅你向住一出門口向左手邊行嘅22號 A 嗰個 counter 就係賣就有飛就有車飛賣 去長安 嘅。 幾錢啊？ 長安$50就七人 van 嚟嘅。 哦， 咁咧又係都幾密下嘅，大概係20到25分鐘一班到咯。咁咧就朝頭早幾點鐘開始有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因為我好少咁早啦。夜晚咧就去到最後一班車咧就去到10點鐘嘅。 哦、okay ， 咁如果喺長安翻嚟咧？就最後一班車係9點鐘嘅。咁佢就好方便嗰啲七人 van 呢就會車到你去呢呢、這個佢嘅總站呢就喺長安嘅叫做錦一方電子城。咁但係呢佢普遍呢有幾間長安較為 hot 嘅酒店呢佢會車埋你去㗎。就譬如講緊國際啦即係長安嘅國際酒店啦海來啦宜東啦嗰啲啦嗰啲全部佢都會即係可以車到你直接去到酒店門口嘅。咁、而調返轉就係你返嚟香港呢亦都好方便就係喺每一間呢啲酒店呢就直接買飛跟住然之後呢佢會有價佢就會有車喺酒店 pick up 你就、然之後呢就車你去錦一方嗰度呢就坐車直去到黃江咁樣嘅。 咁如果坐的士大概幾錢到呢 的士$170到呢 講價呢 吓 講唔講得價 我講緊港元價， 港元價一百， 港元價大概85到87度，因為最近油費又加咗嘛。 啊，而家好難 以前我坐咧就83到85度，即係講緊一兩個月前。 嗯。 咁但係最近坐咧，我講緊係我，因為我通常就坐大七人 van 嘅。係。我亦都有相熟司機。咁其實佢唔係收得我平嘅算係。咁、但係因為即係安全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坐開而家就170咯。 哦，咁差唔多。 咁我諗細車其實可以係去到84、85應該 OK 嘅。咁但係因為最近油費真係貴咗嘛，加咗價嘛。 啊，好啦好啦。講開啲問題啊，你啲錯後報告或者我啲錯後報告啊，容我先講啊。 嗱係好多問題答啊，即係 我答先啦， 俾你答先啦，因為我真係仲喺度睇緊。 即係呢我覺得呢我呢個節目呢唔係一個推銷呢個大陸去玩嘅，可能我推銷大陸去食嘅。咁又往我有一次講嘅就我成日推介呢啲食店㗎嘛。 咁啊，阴街咧，即系呢间场咧，啲人去咗咯，啊，有网友去咗啦，咁啊，佢话我介绍得好啦，咁样，佢话四个男仔，咁啊，每人八五，贵喎，系咪包埋女先？而家包埋女，四个人每人八五就唔贵啊，但如果你唔包女，我每次食我都一嚿水唔使喎，大佬，即系我。可能系咪俾人揾笨啊？唔会揾你问啫。阿文哥啲都唔系咁衰啊！我唔知啦，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一讲？点解八五蚊一位啊？ 系 PM 嚟噶系咪啊？ 唔系啊，佢喺我个精神领袖嗰、那个上海啲朋友嗰度留咗啊。咁啊，回复佢个 friend 仲惯喎。啊，佢话师兄有冇用九折卡 VIP 喎？咦，即系起码几个 friend 识得去嘅。咁我自己都有争 VIP， 我成日去啊。我都重新讲呢句啦，真系千祈唔好同我争呢个自动麻雀台啊，真系交到一打啊！好啦，咁你有咩？ 我发觉真系一个礼拜就会好多我好想回应嘅嘢啦。咁但系我谂咧就有啲我又觉得咧会系喺北上会好啲嘅，咁有啲就喺翻你个节目啦。咁但系咧，我今日咧我就首先想 咁、我讲多句先啦。 好，你讲。 阿辉，你 PM 我啲嘢咧，个 email 同电话咧，我已经俾咗杰斯噶啦。 OK， 杰斯去联络你啦。OK， 好嘅。系、okay, 咁同埋咧就仲有，如果你讲开 PM 咧，就仲有一个叫马王啊，咁佢就我先答咗阿马王先，阿马王 PM 我，佢问我咧喂几时咩带队上长安咁啊？我即系解释下先啊。首先因为我真係平時成個禮拜我都好忙啊，咁啊，即係我成日同阿牛哥都講就係話，如果你有人即係帶頭搞嘅，我無任歡迎。所以你上嚟咧就即係嗰晚唱 K 我嘅，咁啊叫雞錢你哋嘅， 好撚貴 嘅就係咁咯。唔係咁有平有貴嘅啫，咁就即係但係如果你要我搞咧，即係我無謂令你失望啊，因為我就真係冇咁嘅時間。 但星期六又你唔得 喎。星期六我就比較困難啲啦、我通常就係一至四，即係如果你早響定，我咪喺長安等你哋囉。咁即係正如我成日同你講就係、即係如果你哋湊夠人嘅、就 call 我，咁我安排定架車。 OK 啦，咁啦就 搞掂， 好簡單啦。如果真係想去玩一齊去玩啦，唔好話組團啦，大佬而家我驚 我而家唔使，我哋仲有先至聲明啊，我唔會每人收1000蚊㗎。咁總之你自己俾叫雞翅就得㗎啦。 咁、酒店錢就自己俾啦 ,OK 啦。 係咁啦。係啦。咁另外呢有一個。 都係咁樣啦，如果真係想去一齊玩嘅話就。 集亂㗎喎。 PM 我啦。咁 PM 阿牛啦，唔好 PM 我啊，真係。因為我第一我即係、我其實唔係好多時候可以上到嚟個討論區，真係好唔好意思。即係同埋因為呢我又唔識打中文嘅。即係好戇居喎。咁所以好少會覆你哋啦。咁另外一個我真係好想鄭重講啦，就係講兩句嘅啫，呢個好快。 好 啊、一就係、是、Monients M-O-N-I-E-N-T-S， 我真係唔知你個名點做，即係就係、是、上個禮拜我提過嗰邊廣州仔去呢、這個後街嗰個啦。咁就我真係好鄭重喺呢度呢就同你道歉一聲先。即係我真係我諗我做咗咁耐節目呢，我係真係第一次同網友道歉。即係我就道歉呢係因為如果我上個禮拜講關於呢、這個你嗰啲好多八字嘅問題呢觸動到你呢，就即係我真係好有誠意咁樣你道歉一聲先啦。即係其實呢我想解釋一下呢，就係、是、我其實並冇恥笑你嘅 唔會呀、我哋兄弟會呀。 其實我就係想其實你呢啲咁嘅文字呢，即係我經常都睇到嘅，對我嚟講冇乜特別嘅、即係我淨係想其實呢係貪得意，我想同一啲香港嘅網友即係分享一下啊，即係喺內地嘅朋友，即係你即係佢有時寫嘅文章呢，嗰啲八字呢，其實因為點解呢，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即係內地人寫好多八字出嚟係一個可悲嚟嘅，但係個可悲唔係你哋嘅錯，我係覺得係因為大家嘅文化唔同，你由細到大學簡體字，咁變咗呢就即係喺學簡體字嘅期間裏面呢，其實係好容易會出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八字嘅。 而且 呢個係我經常即係我喺內地做嘢都會 真係有啲字呢，就係我哋可能估得到囉。咁、好似個子字同個隻字一樣㗎嘛，有時呢係有啲網民 係估到㗎。咁但即係我個我都係再即係好衷心咁講一句啦，即係我並冇任什麼歧視啊，什麼恥笑嘅原意嘅，咁希望 我叫你做广州仔啊吓，咁就我希望广州仔你就唔好介意啦。咁咁咧，你出咗嗰个 friend 咧，其实我觉得你喺入边写嘅好多嘢咧，关于广州人、香港人、大陆人或者一啲我哋大家可能各自各有一啲地方主义嘅一啲嘢咧，令我有好多感触嘅。咁但系咧，所有呢啲嘢，我希望我会尽快喺譬如话嚟紧嘅一个礼拜嘅北上。我亦可以开一集出嚟咧，即系我亦都讲一讲我嘅感受，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成个 friend， 我都觉得有啲嘢系写得好有意思。 啊， 咁就吓，咁呢个我就喺度暂时系咁答住你先啦，因为我觉得喺字难就唔应该讲呢啲嘢。 可以嘅，咁样我又讲下啦，我广州仔话几，问我几时上去广州揾你哋玩 ，OK 嘅，紧得嘅。喂，中国大陆嘅，都唔好咁讲，喺广州元省啦，即系广州、深圳、珠海嘅网友咧 ，PM 我留电话。 嗯、 啊！我揾日就上去你哋嗰度玩吓、okay ， 我亦都希望 我都带齐人上嚟玩啫嘛、okay。 我都希望日后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就可以喺广州同阿广州仔见下。 系啦、 啊，因为我真系觉得，其实佢讲有啲嘢，我都好认同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就可以上去啊。牛哥个战南讨论区嗰度啦，就嗰条 thread 叫做回应杰斯对我的意见哦，咁嗰个 thread， 咁我觉得系好有意思。 唔系佢随时认真 啦，系啦，冇错。咁就最后就系、是、都系再讲多次，希望你唔好嬲啊， 系做兄弟啊， 就系咁啦， 做兄弟有唔嬲得嘅，喺香港 discuss 嗰啲嘈紧交嗰啲都唔好嬲 ，OK， 系啊，唔好嘈交先嘅。 你撑我嘅啫，你边个都唔使撑 ，OK， 就闹人就唔好。啊！我又要真回應翻，好啊，都好啊， 好多啊！如果有啲漏咗就我哋再記得再繼續講啦。 有網民咧問咧，就點解冇直播？真係都係個錢銀問題啦。咁你知啦、我講過啦，我租條 T 一線得500人 online 聽嘅，要1000蚊，未計個 server 租要6嚿水啊。咁最主要我仲要買機喎，咁買機都成三皮嘢喎。咁呢筆錢咧真係暫時係冇啦。咁樣將來啦咁、有人有海外嘅聽眾，好海外 係呀，成日話 download 唔到嘛， 係呀， 有冇呢個問題呀？ 呢個問題一定有添啦，係咪先，因為我係 因為個問題咪因為好多人同一時間 download， 係因為我 download 量好緊要，因為我有一望星期二一望我唔敢走呀，我望住個電腦係呢萬300幾， 係咪 300幾同一時間 download 我個節目，嘩咁老豆， 咁就實爆啦、 啊！香港我已經慢啦，咁海外嗰、那個海外啲網民 download 成個鐘頭啫。 即係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暫時就限米煮限飯啦。 限米煮限飯。 如果你譬如話一時間 download 唔到嘅，就 try 多幾次咯，即 係 耐性少少啦。冇辦法，即係我哋都係只係嗰句，就係盡快去改善呢啲問題，即係我哋知道嘅。 啊，咁我真係知道。仲有咧，有個網民咧話咩啊？投資落我嗰度咧 ，sorry 啊，大佬，你蝕緊本，因為咧，如果真係搞到公司咧，我有一大班兄弟要養啊。首先我請咗傑斯做顧問先啦，再幕後黑手咧，咁仲有Oscar 嗰啲我全部要請啊，你真係。你投資落嚟呢，你真係招破，你會害你破產呀，係咪先。好嘅。 咁仲有我諗你又要，你可唔可以再講多次你嗰個援交嗰個集又點呀？ 援交嗰集就會再約個女仔咩啦。 進展如何而家、 我會約啦 ,ok。你爭我條數幾時還？ 爭你條數。 唔係我爭你條數就遲啲還。 而家就即刻還。 好講。 再有報告啊 ,X 好啊嘛。 啊 即係呢我係尋日嘅事嚟嘅啫，因為我呢個禮拜我真係特登喺上海飛返嚟嘅，因為我一二三就喺上海，咁因為要還你嗰啲債呢，咁我特登就尋日就飛返去深圳啦，慢慢聲就去搵 X 號啦，咁但係我事後呢，我發覺呢，我呢個人呢真係唔係好適合呢做呢啲再遊報告，因為我話俾你聽呢間 X 號呢，我喺19幾年前呢我已經去過幾次㗎啦， 因為名改咗 吓、啊， 名改咗， 我唔記得啦，因為我都係成日講一句就係、是，我有個壞習慣，就係、是、我成日啲食嘢啊、玩嘅地方咧，我都唔記名噶。咁但係我一去到嘉賓路嗰度咧，咁啊去係向下落噶嘛，我諗你應該知道啦，嚇、 啊。 咁佢以前係咪改過名我唔知道，因為我差唔多成4-5年前我都去過入邊，咁然之後我都落咗去尋日，但係我最後冇幫襯，因為佢其實入邊個格局全部嘢基本上同我4-5年前係冇變過嘅，我好挑真嗰間嘢嗰啲格局嘅，咁所以咧好抱歉啦，我決定唔會再做呢個報告，因為我覺得就係入邊有咩令我好乞人憎咧，就係、是、 入面第一沖涼嘅地方好差啦。 嗯。 咁第同埋呢就係、是、呢佢就好好過癮㗎，即係我諗有啲網去過就知啦，就係佢就一入到去呢就係、是、個嗰、那個前台啦。前台嘅左手邊呢就已經係即係求其搵少少嘅遮住，跟住就有幾架好簡陋嘅地方就沖涼啦。跟住然之後右手邊呢，前台嘅右手邊呢就冇嘢遮住，就大開大埋呢，就全部就係嗰個休息室嚟㗎。咁、 嗯、 休息室又唔係好大，咁但係即係你我覺得啲嘢全部好鬼 open 啊。咁同埋就好鬼簡陋㗎，即 係冇私隱 到㗎。咁入面嘅房呢，如果我尋日去嘅時候我再冇入嗰啲房，但我記得嗰啲房嘅間隔又係好鬼薄切切嘅，即係所有人呢，你聽到我聽到你嘅，咁就成個總之佢其實係一個商場嘅地下一層咁樣，總之啲裝修又非常之馬虎咁樣啦，咁所以呢我落咗去之後呢，咁就佢又歡迎江南咁樣，跟住之後呢我入咗去一陣，突然間我就唔好意思，我要撳一撳機，咁我就走咗上去，咁即係點解呢，我決定我冇理由，我琴日已經好攰，我冇理由咁 委屈嚟到 走去個咁嘅車場，因為我已經去過幾次㗎喇以前其實。咁、跟住最近係邊間呢，行過隔離街扶 X 啊，又走返上去扶 X。咁上到扶 X 呢，今個禮拜呢我就唔可以呢將我尋日嗰個 number 呢同大家分享住。 好傻 啊，好傻嘅。咁呢就點解呢，但係對唔住，因為呢我呢就已經攞咗佢電話啦。咁、呢就我哋會出去即係 做 啲開下大開下細開下中、開下圍 即 係咁樣啦。 等你呢個賽報告啦，即係 咁啊，我冇理由叫啲冇理由而家響咗個 number 出嚟，然之後俾你哋搞 爆佢 呀， 爆佢 啲。係咁你第一解我搞咗先啦，大佬。咁佢係一個，其實佢唔係我杯茶嚟㗎。即係所以我稍後呢我諗我都會好撚賤嘅，我覺得我都會同你哋分享呢個諗法。咁但係我覺得但係佢係幾過癮嘅。我佢唔係我杯茶，就因為呢佢個樣其實係我諗係好啱大嘅好多網友，因為佢好 cute 嘅。佢有啲係如果我要形容呢，就有啲阿 sa 加呢個以前傅明憲嘅一個混合版嘅。 九啊 吓 九啊九啊， 唔好問我 number 啦，你九係錯嘅，OK， 我先話俾你聽。咁但係仲有一樣好抵死咯，就係我哋尋日喺個場喺我咁多次去咧，就喺個房入邊嘅搞得最激嘅。即係你如果你有去過都知㗎啦，即係有時唔係話搞到咁激嘅。 俾抄㗎嘛？ 俾抄咗就做咗抄上就唔准抄下啦。咁總之尋日就係、是、即係乜嘢我都抄完曬啊，驗明曬正身嘅。 唔 係 喎，抄我試過就隔住條褲喎。 唔係啊，總之我尋日就係驗明曬正身啦。咁咧跟住，然之後攞咗個電話，同埋佢最抵死嘅嘢，佢有啲缺陷味嘅，就係咧佢一搞到佢好 high 嘅時候咧，佢會鬥雞眼。 系咩？ 咁我覺得好過癮咯。咁佢豆雞眼得嚟好正好精靈嘅，佢瞪大曬隻眼咁樣好過癮。咁但係總之 anyway 咧，咁我攞咗佢電話，所以我唔會公開佢 number 住。咁啊，等我搞完先啦。因為我都 你公開個 number 嗰時候咧，都要俾少私隱係乜？譬如係99你有媽乜啦，自己 再諗啦， 自己再諗一個啦。 咁同埋咧就尋日去咧就話發覺，哇！尋日真係見到上面咧就啲靚女又好似多咗，即係比上幾次係多咗好多咯。咁同埋咧就同個經理傾偈啦。 邊個傾偈？Happy。 我唔記得，我冇問佢咩名嚇。咁、就貢獻下大家先啦，就係佢又俾咗個消息我，12月25日。咁呢就有一間新場開張，係同扶 X 呢 同老細嘅。咁嗰間呢好應該大家都會好清楚個 location 喺邊度㗎啦。就係咩壁酒店呢， 金文同鐵石自己諗。 X 壁係啦，金文同鐵石自己諗啦。咁嗰間酒店應該如果係有喺深圳玩開大家都知道，因為佢以前都有一間有間機場喺嗰度㗎啦。 四個字㗎嘛機場。 老字號添啦，佢嗰間機場即係我諗早期嘅人上去全部知道，咁但係而家當然啦，即係已經冇乜人去嗰間機場，因為嗰間機場已經係日久失修，係殘到呢嚇死人。我記得我曾經講過就係話，即係有鬼嗰度啊，我有鬼嗰度就係咩壁啦，我就同佢講過。咁、但係呢佢就而家就話佢同埋俾個病，咁佢就話俾我聽呢 ,25 號咁呢就佢嗰邊就重新再裝修，而家就歸佢老細嗰邊，即係佢老細開嘅。咁就價錢呢收費呢全部同返呢個扶 X 係一樣嘅、 我哋都知道啦。 同埋呢就扶 X 會員喺嗰邊 VIP 照舊有優惠 有位㗎。 咁聖誕節正日咁大家可以有，如果係上去咁自己。 即係話如果係我嘅密碼9023呢，咁有人問起話先生嗰個會員貴姓呢，你就答佢姓游啦。我記得好似唔使問㗎。 唔使㗎，唔使㗎，唔使㗎 ，up number 得㗎啦 ，up number 得啦 ，up number 睇先，手提電話都唔使 ，up number 得㗎啦， 係啊，咁樣你其實你如果你真有問題咧，如果喂 up number 佢問你個會員貴姓，你姓游啦，唔緊要嘅，三點水游水個游 啊，咁所以我賽後報告就係我尋日就走咗去， 我都去咗條 X， 但係咧就呢次嘅經驗差少少，星期六上去。咁啊，星期六咁樣啊，本來諗住係星期六啊，去廣州食 QQ 嘅，但係我 QQ 唔得閒，咁我約咗佢下次嚟深圳啦。啊，咁樣唔好講，啊咁啊，呢啲食唔到你唔好講啦。咁我去咗富 X 啊，哇，真係唔知係咪經過我哋嘅推介之後咧，好似好旺， 係嘛？ 冇房， 唔係唔係，嗰度不嬲都好旺， 不嬲旺嘅。唔係我幾次上去瞓咧，都可以有，即係就算佢唔係俾間按摩房我咧，都另外俾一間嗰啲。房我瞓嘅， 系 咁啊，即系转房瞓啦。咁呢次又唔得啦，呢次就好似啲豬肉台咁，瞓就喺大廳咯。即系如果網友去咧，星期六日咧，我谂就真系扎扎地咯。如果你想瞓覺嘅話， 想瞓覺其實就我唔提議會喺嗰度噶啦。咁但系同埋我都試過有經驗，即系上過幾次啦。我都試過有一次就係、是。即係佢係多人到呢，即係呢頭有人出嚟呢，我就呢頭又 咁樣， 即係仲要執房 嘅。執房 即係你知就感覺就有啲不良好啦，咁但係就即係冇辦法啦，你一定要預咗嗰度係多人囉。 係囉，而且嗰度呢有一個好你佢旺唔旺簡單啫，佢首先嗌你按隻腳先呢，咁佢好旺。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佢送鏈腳㗎嘛。 送鏈腳㗎嘛。 係啦係啦。 咁都簽返10蚊袋資啦咁樣嘛。因為你係搭咗個number出嚟就平30蚊，簽返10蚊20蚊袋資啦咁樣。係咁樣囉。 咁仲有就我都仲有少少可以主任講唔講啊？ 講 主任其實就 高高瘦瘦嗰個 主任啊，唔係主任 嗰個主任 搞主任啊，咁主任嗰度又嗰個其實就呢個禮拜冇咩發生嘅，咁就因為我一二三就唔喺即係唔喺長安啦，咁啊只係同佢通過電話囉，咁跟住呢就佢話俾我聽，咁佢又話佢話佢有急事就要返鄉下，咁佢就話有十日八日呢就唔喺長安，咁我話我都唔喺長安，咁跟住即係你知我咪話我一路都話我諗住送啲禮物俾佢，咁我咩冇送到啦，咁我就只係話即係搭咗爹，咁我同佢講話，我話咁你點呀，坐車返嚟咁樣，咁佢就話係呀，而家買緊車飛囉，我話嘿唔好費咁辛苦啦，我話打呢個電話啦，搭我到啦，跟住然之後 攞錢啦， 攞張機票啦，咁我就整嗰張機票。 啲錢你俾啦， 梗係我俾啦，係啦，咁啊，即係咁然之後我都係同佢講我就話，哎嗱你啊搞掂曬你嘢先，咁啊跟住我遲啲冇忙，咁啊大家先喺長安宴啦。 做老細啊真係唔知啊，就買機票都有錢俾嘅真係。 買咁即係 唔怪得卡拉 OK 你包啊， 買咁但係即係 keep 住。即係keep住個聯絡住囉，即係費事即係我覺得人心欲做嘅啫。 咪始終係啱咪啦。你畀返啲禮物啊或者錢呢對良心好過啲。咁你都唔係呃狗佢㗎嘛。 咁我就都同佢講多幾句，咁我就話喂唔好成日打電話嚟囉，因為佢打好鬼密。咁發短信啊啲嘢，我話你唔好成日咁樣搞我，我一做緊嘢呢我真係發脾氣 㗎。 咁我話總之我哋大家長安嘅。咁我有時間，咁我大家咪聚下囉。 助養佢啦， 即係一定要講助養佢未諗到呢個地方。 未諗呢樣嘢，我諗真係。我喺呢個款都係應該。 唔會喎。 唔會 呀。絕對唔會呀，你放心。 呢次我話。 即係呢個其實都有網民問嘅。咁但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就呢啲我一定唔會助養嘅。 OK。 都係出嚟玩下咪算囉。 好啦。咁第一節差唔多。 好。 轉頭返嚟呢我哋有我哋阿仇仔呀。講下我哋呢個我哋嗰個討論區嗰個股票網啊，大家點玩咁樣，嗌多啲人過嚟玩啊，轉頭翻嚟再傾 ，OK。